旧照片，眼泪已模糊视线，忘记是何时开始的，我没了黑夜白天，这样没日没夜的思念，我老了好几十年，我们的世界就在那一天，就这样被你毁灭，曾经的诺言依然在耳边，可你已不在我的身边，我是真的想念你入睡的容颜，过往的点点滴滴仿佛还在眼前，只是你不了解我是如此依恋，尽管你离开我已有好几年，每个寂静深夜，每当闭上双眼，仿佛还能够听见那些蜜语甜言，你是否能看见我心中的思念，都是为了纪念我们之间永远的画面。想念你入睡的容颜，过往的点点滴滴仿佛还在眼前，只是你不了解我是如此依恋，尽管你离开我已有好几年，每个寂静深夜，每当闭上双眼，仿佛还能够听见那些蜜语甜言，你是否能看见我心中的思念，都是为了纪念我们之间永远的画面。